除了您说的这个地理位置以外，当然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就是要考虑这个周边的配套设施、 嗯、 配套设施，因为周边的配套设施好，第一我们自己生活起来舒服、 嗯、 方便、 嗯、 第二个来说我们的房子会更好的出租、 嗯、 租金收益也更高、 嗯、 啊，对于外国人在马来西亚这个您说是外国人、 嗯、外国人在马来西亚购房 啊， 那比如说这个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限制政策 哦、 嗯， 外国人在马来西亚 哪些房子是外国人不可以买的啊、 ？ 哪些房子是鼓励外国人买的？ 没有不可以买的 啊，是吗？ 没有不 可 以 买， 对对对、 嗯。 但是它会有一个价格的门槛， 嗯， 价格的门槛就是外国人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在吉隆坡购房， 嗯、 要求你在100万马币以上的房产， 嗯， 和人民币大概160万人民币以上的房产是外国人允许购买的， 嗯 啊，然后太低价格的房产是不允许的， 嗯 啊，是这样， 160万。 人民币这样的一 个 门槛，对 啊、如果超过这个价格，那么就可以买了。 是的，所有外国人， 所以他是还是鼓励外国人做高额投资哈。 对， 嗯，那么近几年呢，吉隆坡房产市场的表现还是比较好啊。从2016年开始，您就说呢，它的房价上涨大约是17.18%。 对， 今年上半年是更是高涨17%啊。 对， 可以说是吉隆坡进入了一个房价快速上涨的这样一个阶段啊。 嗯， 您觉得这个阶段大概可以持续多长时间？ 我们因为吉隆坡现在还说它的房价上涨，除了它自己这个大吉隆坡带动以外，很大一部分呢是受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红利的影响。 嗯， 所以说在我们国家一带一路逐步走出去的这个过程中呢， 嗯， 因为它扼守马六甲海峡这么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马来西亚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是看好的。 嗯 啊，所以不出大的这种意外的情况下，它有10年的一个高速增长期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嗯， 对， 嗯。嗯，好，那刚才呢你也介绍了哈，这个您说的这个时代一号的公馆项目呢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双子塔所在的 KLCC 的中央商务区啊。 嗯 嗯、那么我们一般认为呢商务区就是以商业呀、办公啊为主啊， 嗯， 嗯， 可能居民住宅并不多。 嗯嗯、 那么在吉隆坡是这样的吗？ 目前来说在吉隆坡的这个 KLCC 区域呢，它的地已经基本就没有了。 嗯， 在有限的这个地块里边呢有这么一点点的这种公寓。 嗯， 因为这个住宅项目离开这种中央商务区到外边，这是一个大势所趋。 嗯， 然后政府也会控制这个区域是商务区域，所以它的住宅的批地的量会很小很小。 嗯， 所以目前来说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公寓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稀缺的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地段。对， 嗯， 所以说如果我们的投资人现在在考虑，那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然后及早的入手，因为这个区域的房子一旦卖完了，那很快就只能再去买更远的位置了。 嗯， 对， 嗯，那么这种核心区的房产啊，是不是也是有更好的一种抗风险能力呢？ 当然了，那个和尤其是在这不光是在马来西亚，不光是在吉隆坡了， 嗯， 这个一个城市的最核心的这种物业，它一定是最领涨的， 嗯， 而且是最扛跌的， 嗯 啊，嗯，正常来说，马来西亚的房价均价呢，每年增长在10%嘛， 嗯， 而吉隆坡的这个 KLCC 的这个区域的，它能够达到17%，而且只用半年的时间达到， 嗯， 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在“一带一路”红利的利好下，它是最大的受益者。 对，嗯嗯嗯，前面呢你也介绍了哈，像这个您说这个双子塔附近啊，有很好的学区，有医院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服务的设施啊。 嗯， 但是我们一般理解为就是像市中心 CBD 区，可能是很多商业楼啊、写字楼啊比较多，银行啊比较多哈，总部基地什么的比较多。 嗯，对， 像这个还有医院，这可能一般的都是比较少的。 对， 为什么在吉隆坡这个地方会有这种特别的现象呢？ 因为这个区域来说呢，它是一个吉隆坡的一个政府的形象的展示的地方。 哦， 所以说呢，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生活配套设施呢， 嗯， 很完整。 嗯， 而且呢，它是一个很精的、很细、很小的一个区域。 嗯， 我们说它是 KLCC 区，它可没有北京的 CBD 这么大， 哦， 没有北京的这么大。它是一个很小的面积。 嗯， 在这个区域里边，高楼林立，然后， 嗯， 密度很高， 嗯， 然后有这种很高端的医院，国家的这种三甲医院、大医院， 嗯嗯， 还有这种华人医院， 嗯， 然后在这个区域的周边配套着有这种很好的国际学校， 嗯， 那整个的这个商业中心相当于我们北京的这个以前的星光天地，现在的，

drinks. I heard he's got a Prius, cause he's into being green. My buddy said he saw y'all eating that sushi stuff. Baby, that don't sound like you, that don't sound like love. Sounds like it sucks. He can't even bait a hook. He can't even skin a bug. As he kissed you in a hayfield, as the summer rain falls down, as he took you to meet his mama back in his hometown, does he drive the interstate or does he take him on back roads? Can he melt your heart with a country song every good old boy should know? I didn't think so. Swag goo. You a bad girl and your friends bad too. Oh, you got the swag sauce, you drippin' swag goo. Ooh. I may be young, but I'm ready to give you all my love. I told my girls you can get it. Don't slow it down, just let 1000 degrees. I ain't worried about them both against over there, but they worry about me. I got a homeboy named Butter and another homeboy that named Cheese. Well, with me, baby, I make it milk till it drip down your knees. Spit the issue for real low, brain real low. Kiddo say he looks up to me, this just makes me feel old. Never thought that we could become someone else's hero. Man, we were just in the food court eating God's gift rolls. Yesterday, that's the way. Every single morning I try to pray. Grandmama and them, they never forgot. Nothing else really mean nothing to me. I ain't studying to be talking to me. Girl, why you up with me? Move on, ain't nothing to see. Always something to solve. I'm the wrong, off the rip. Cause of him, all of them will remember. But the men, not they fell in love with rap. Black like having your cousin back. Blue like when that rent is due. Cream like when I'm loving you. Friends bad too. Oh, you got the swag saucy dripping swag goo. You a bad girl and your friends bad too. Oh, you got the swag saucy dripping swag goo. Oh. Into your eyes, it's like watching the night sky or a beautiful sunrise. Well, there's so much they hold, and just like them old stars, I see that you've come so far. To be right where you are. How old is your soul? Well, I won't give up on us, even if the skies get rough. I'm giving you all my love. I'm still looking up. When you're needing your space to do some navigating, I'll be here patiently waiting to see what you find. See, then the stars, they burn. Someone who walks away so easily. I'm here to stay and make the difference that I can make. Our differences, they do a lot to teach us how to use the tools and gifts we got here. We got a lot at stake. And in the end, you're still my friend. At least we did intend for us to work. We didn't break, we didn't burn. We had to learn how to bend without the world caving in. I had to learn what I got and what I'm not and who I am. I won't give up on us, even if the skies get rough. I'm giving you all my love. I'm still looking up, I'm still